好了，房间建好了， 快，小唐，赶紧打败他。 哎，就这么打呀？要不要玩点彩头？ 什么彩头？ 比如赌包烟什么的。 你可以啊，不过烟我没有，咱们就赌100块钱怎么样？ 哎，行行行， 那就果果作证，我把100块压这儿了。 你俩认真的？ 随便玩一下嘛。 行，叶秋，你的呢？ 我的那什么，我这里有一包名贵的烟，盒。 穷疯了吧你？这100我借你的，工资里扣。 哎，好好，马上还你。 很自信吗？开始了。 开始开始。 对方已接受您的挑战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1季第5集。 果果，他是什么职业？ 他没有转职，这种叫散人，技能的变化比较多，看他手里的武器可以判断他会使用什么职业的技能。 哦，那他手里的这个武器是什么？ 这个，哎，你手里什么武器啊？ 赖皮啊，还在问呢。 哎，我看着像把雨伞。 雨伞？没这种武器啊，是个扫把吧？ 我来了。 狡猾啊，小唐，他用的这个技能是滑铲，虽属枪手系，但却是个体术技能，所以用什么武器是无所谓的。这一记攻击依然没有暴露出他手上拿的是什么玩意儿。拔刀斩？怎么他这伞还能变成剑？小唐帅呆了，不仅躲过了他的拔刀斩，还放了一炮还击， 手速不错。 什么？我被摔在了地上，他竟然比我快。 这是元武棍，战斗法师的招式。又来一个怕射漫游枪手的技能。我靠，他这武器是什么玩意儿？剑矛枪三个一体。 躲开了。什么？ 不好，刺客技能割喉。 不打了吧？ 为什么？ 原来你真不会玩。 我不会玩，我神之领域的任务都是小唐帮我过的，我遇到的高手小唐轻轻松松都可以帮我血虐。 操作挺快的，但两手协调性一塌糊涂，视角转换的适应性和判断力基本为零，对装备技能的了解也不够，实战经验少，打法固化，这样还算会玩？这个水平想打败我的话再过100年吧。 喂喂，你过了啊。 哦，不好意思，是有些过了，100年什么的就是个夸张的形容，不是真需要那么久的。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？ 我说过了呀，操作挺快的。 还有呢？ 还有，就长得蛮漂亮的。 你这是在夸人吗？这是在夸人吧？可问题现在是讨论游戏的问题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不还是摆明了说小唐在游戏上一无是处吗？ 打完再说。 不用打了，刚才是我手下留情，不然鹰塔之后银光落刃，天机扫地，龙牙落花掌，元武棍，你已经倒了。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？ 你根本就不会玩，胜之不武。这100块钱实在不好意思赚，算了。哎，老板，那100块钱是我的，工资里扣，说好的。 你拿去。 哎，谢谢。 输了就是输了，不用你让。这100块你拿走。 算了，真不好意思要。 糟了，小唐这姑娘又好强又认真，真要死活不收这钱，这事不好收场啊。拿着。 那老板你拿着吧，我还你钱。 靠，王八蛋，把 就踢我这边来了。 那这账就算清了啊。 我们再打一把，还是一把一百。虽然我不太会玩，但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。 喂，老板， 你自己搞出来的，你自己解决。 好吧。 哎，你看，那是第十区的君莫笑。 是吗？哪呢哪呢？ 失败。 君莫笑怎么了？ 再来。 第十区现在最火的角色，新手村三手杀，冰霜森林副本记录保持者，已经加入蓝西阁了。 哎呀，哪儿啊？ 再来。 我认识蓝西阁的人，君莫笑昨天就是帮他们打了个记录，刷完就退公会了。 我靠，蓝西阁都考不上，他想怎么样？ 再来。 喂，小声点，人家对面了。 哎呀，又输了。 这是第多少把了？ 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就开始了。 你这桌上有500块了吧？ 有了有了。 失败。再来， 又拍了一张。 小堂妹子加油啊！ 失败。 再来。 嗯，没钱了。 等我去拿。 小桃。 算了吧，这样成匹夫之勇也没什么意思。 你还开嘲讽？ 好好学一下吧。起码搞清楚你和我的差距在哪，有多大。荣耀不是光有操作就可以赢的，想和我打，有的是机会。 这家伙总算说了句人话。 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结束了啊，已经都散了，散了。 小唐，走，上去歇会儿。 嗯。哎，哥们儿，你那什么武器啊？ 自制武器。 能看看吗？ 怎么做的呀？ 那到底是什么武器？想看就去看啊。 嗯，我回头再看。敢不给我看，我开了他。 赶紧去吧，我真没事。 好吧。什么武器？什么武器？ 自制武器，自己看。 贫武？ 对。 就是因为这个武器，所以你打算玩散人？ 聪明。 太深藏不露了。 我藏过吗？ 升级不容易吧？ 嗯，耗材太多。 钱怎么就这么放着？拿着。 哦。 还真好意思收啊你？ 为什么不好意思？ 你怎么下来了？ 我没事，快点把钱收起来吧。 嗯，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合着到最后就说我里外不是。 这钱我迟早会赢回来的。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这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。 你看这家伙是不是气死个人？ 好了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 你快点好好练练，然后狠狠地修理一下这家，灭灭他的威风。 你觉得我和他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 这个我真看不出来。 看来他说的对，我连和他的差距在哪儿、有多大都找不着，我得全面地补一下课才行。 嗯，正好前天刚开新区，给你拿张账号卡。 好， 小唐，给。 嗯，谢谢。 小唐，你想玩什么职业？ 还没想好。 用不着着急决定，在20级以前，所有职业的初阶技能你都可以试试，看看哪个职业你用起来最顺手。 如果我一直不转职，就是叶修玩的那个散人了，是吧？ 他那是胡玩呢，你不要学。 胡玩？ 角色达到50级时，需要完成职业觉醒任务，才能继续获取经验升级。没转职的散人是没有觉醒任务的。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散人才彻底消失的。 叶修不是说到了50级，可以去神之领域继续提升等级吗？ 拜托，神之领域，挑战任务你帮我做过的，那么难，50级的账号怎么可能完成？ 那叶修他 疯了。 如果他能做到，我却做不到，还不是说明他比较强？ 任何人都可以在50级就开始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，你不玩散人也可以去尝试啊。 嗯 嗯，还有啊，叶修的那个武器你记得吗？那才是他会选择玩散人的原因。那家伙居然有自制武器，这才开区2天啊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的。 自制武器？就是你常说的职业玩家才有的那种很厉害的装备。 对，他那个虽然现在只有5级， 但我看这家伙肯定有手段能把这个银武继续升上去，否则不可能玩散人。 银武怎么做呢？ 哎呀，这内容就太高端了，我还想知道呢。哎，不如你也和我一样玩枪炮师吧，你也玩过我的账号好多次了，这职业你最熟，玩起来上手肯定快。 枪炮师啊，哦，哎，对了，那个你经常讲的，你说是最厉害的，什么神的那个，他是什么职业啊？ 斗神一叶知秋。 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那个斗神是什么职业啊？嗯？嗯，不过，你怎么了？ 哎，叶秋，退役了。 叶秋？就是一叶知秋的主人是吗？ 嗯。 那一叶知秋呢？ 一叶知秋还在。 果果， 嗯，我没事儿。斗神的职业是战斗法师，怎么，你想玩吗？ 好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成为那个一叶知秋的主人，到时候我就是新斗神也说不定呢。 这个目标比起打倒叶修什么的可要崇高1000倍啊。小唐，你一定要以此为目标努力。 好啊。 那我现在就来跟你讲一下战斗法师这个职业。 嗯， 战斗法师属于法师系，是以魔法强化自身来进行近身肉搏战斗的职业。武器精通有两种，长棍或者战矛。战矛出招会比较慢，但攻击高，范围大。我个人更喜欢战矛，更加霸气。不霸气怎么好意思叫斗神呢？哎，看叶知秋不是也用了战矛？你看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些就是我收集的叶秋的视频，每个都很厉害。 果果，你不觉得我应该先看点比较初级的吗？你一上来就让我学习战斗法师中最顶尖的高手啊。 哟，在学战斗法师啊？ 干嘛？要你管？ 小唐，想玩战斗法师啊？ 嗯， 这个我可以教你啊。 哼，用不着。 老板，你知道你刚刚拒绝了什么吗？ 小唐，这些都是叶秋写的战斗法师攻略，你看我全给你拍好了，啊，还有这些配套的视频，可精彩了。 嗯， 真是的，真人指导不要，非要自学成才啊！ 你一边去，你的指导比得上这些攻略的万分之一吗？ 哎，你们可别后悔啊！ 吵死了， 有问题我会向你请教的。 你很快就会有了，你现在看的那篇攻略是9年前的。9年里有系统的调整，有玩家技术上的进步。这攻略有4个地方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已经完全不适合如今的战斗法师了。 你说真的？ 嗯。 哪4个地方啊？ 你们俩去吃饭吧，我来把攻略给你稍微改一下。 啊？那我们真去吃饭了啊？小汤，走吧。 哦，好。那麻烦你了。 去吧，去吧。 怎么这么丰盛？谁订餐？ 是叶哥，叶哥说他请客。 哼，还挺会借花献佛的。你也真是，输那么多怎么也不见你心疼啊？ 愿赌服输嘛。 都输光了，你这月吃什么？ 吃的不都由你管吗？ 哎，我这网吧管住管吃的待遇，养出了一帮子月光族。 嗯，今天的红烧鱼做的不错。 是啊，老板多吃点。 你们慢慢吃啊，我吃好了，我去那边看看。 我也去。 干什么呀你？怎么把我准备的攻略都删了？ 你这是胡弄一堆，好多都是重复没用的。 是吗？行不行啊？这些可都是叶秋大神的帖子。 他要是知道了也会很欣慰，有这个机会可以重新整理一遍。 不行，你弄到垃圾站的不许全清了。我要检查， 能看得懂你就查呗。 你真能教？ 能。 战斗法师你全会？ 会。 不怕教会了小唐被虐啊？ 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能不能练起来，主要还是靠自己。就算我不教，攻略都是公开的，肯花时间努力的，自己也能练起来。我教也就是帮他节约时间，少走点弯路吧。 说。 说的头头是道。那我问你啊，我想提高一下手速，应该怎么做？ 绝对手速还是操作手速？ 当然是操作手速。绝对手速那不就是连滚键盘吗？ 那去玩吧。 迷你打地鼠？ 那开关在下边，这是我动过手脚的，包你爱不释手。 是吗？小唐，你要不要试试？ 不用了，他的操作手速估计能到200了，但是对游戏不熟悉，限制了反应速度，他得在游戏里边慢慢练。 那你呢？你有多少的操作手速？ 我已经过了追求操作手速的阶段了，我有60的手速就足以对付你了。 难怪当初暗夜猫妖那会儿我还以为我做梦呢，看来这个叶修真是不简单，手速收放自如，这是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最大的区别。哎，你这还有多久能弄好？ 还要一会儿呢，叶秋写的攻略也不是面面俱到，还有一些其他人弄得很不错，我一会儿也给你整理出来。其实小唐啊，最好先在游戏里边自己体验一下，有一定基础了再看攻略。 那我就先进游戏吧。那我去打地鼠。 去吧。 是。这家伙什么态度？到底谁才是老板？ 这里不让抽烟，果果会发火的。 哦，看不到的吧？我就抽一根，别说出去。哎，几级了？ 二级。 加油。 副本记录榜单上的这个君莫笑，就是你吗？ 现在就想破我的记录了。 手杀这种已经没办法了是吧？冰霜森林 这个记录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破得了的。 我看到了，还需要4个搭档是吗？ 在后面还有10个人的，20个人的，更多的都有。 哦，这样啊。 那攻略弄好了放哪儿？ 啊，桌面就可以，不过要这样弄。网吧的电脑都带自动还原的，要从管理员通道进入才可以保存。 哎，你手速怎么练的？ 没练过啊，就这样。 是吗？ 您已向玩家韩嫣柔发送了好友申请。 这名字估计就是竹烟侠的烟字加上了小唐名字里的柔，才胡乱添了个字。 韩嫣柔通过了您的好友申请。 你在这儿继续吧，攻略或者游戏有不懂的尽管问我。 谢谢。你呢？ 我去吸烟区，那边安全一些。 欢迎回到荣耀。 副本次数也没有了，这点任务又排队，只能去野图刷怪练级了。 埋骨之地。 恶意抢怪，无聊。 君莫笑。听说你蛮厉害的呀。啊，来啊，切磋一下。 千城，你谁啊？ 哎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在向你挑战。你别走！哎，你，果然有两下子。不过我劝你啊，还是跟我去竞技场吧，免得在野外死了掉经验。 你还差得远呢。 你别走！ 不是喜欢抢怪吗？慢慢玩着。 我靠！ 想要怪，再给你一只，玩去吧。 什么？ 怎么？不要啊， 等你打完怪我们好好打一场。 不必了。 为什么？ 没时间。 哇靠，你这是把我当小孩子哄吗？啊，先等这家伙打完这五只小怪吧。啊，怎么还没杀完？怎么一只都没死啊？现在的这五只小怪好像不是之前那五只了吧？ 我去，想等人灭了这堆怪之后决斗，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，人家是在专心练棋啊。我要上去帮手，不对，是捣乱，对，就继续抢怪，抢到这个家伙忍无可忍为止。 玩家君莫笑向您发出组队邀请，是否同意？ 我靠，谁要跟你组队啊？我是来抢怪的。 你已拒绝玩家君莫笑的组队邀请。 喂，我要和怪一起打你了啊！ 别闹了，好好练级行吗？ 你， 哎，你们怎么在一起练级啊？ 糟了，是狼河，先跑为妙。 千城，你去哪儿啊？ 会长，你没脑子？你没见我不顶工会称号的呀？我这就是不想暴露身份吗？ 哎，会长，你快假装你认错人了。 搞什么呀？ 我得罪君莫笑了。我， 你干什么了？ 你抢的怪了？我想抢来着呀。 人得罪了，自己一点都没爽到，冤不冤？ 我不是说过这个人才是工会要争取的吗？你想的拉关系的方式就他妈是抢怪呀！啊！ 兄弟别介意啊。这两天工会里啊，大家都谈你夸你，那小子大概听了不爽，故意来找你麻烦。 孩子比较淘气哈。 是是，哎，你看他还跑了，怕我骂他。那什么，其实我们不是来练级的。 哦，那是 埋骨之地的野兔 BOSS 血枪手亚哥，兄弟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看？